具体情况与总管大人所言大不相同，请老佛爷过目。慈禧太后接过口供，看了一遍，不禁心里暗暗震惊了。再看李莲英，早已经面无血色，他做梦也想不到岑春轩竟然使用如此的损招，心想这下完了，如果老佛爷还念及往日的情分，可能还会保住一条命，如果老佛爷睁眼不认人，那就彻底完蛋了。此时的慈禧太后心里也非常矛盾，不知该如何处置，只是对着那张口供发愣。屋内是出奇的安静，连一颗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荣中堂到，这时候一声喊叫打破屋内的沉寂，这声喊叫将改变着屋里面的局势。最高兴的当然要算李莲英了，因为荣禄和自己的关系只有他们俩自己知道，这荣禄一来对自己绝对有利。于是李莲英瞪了岑春轩一眼，暗骂着，这个王八蛋，这下可有你的好果子吃了。慈禧一听荣禄来了，心里一松，对岑春轩说，这件事儿暂时不宜，以后再说，荣中堂大老远来的，一定有京中的消息，快让他进来。李莲英急忙地把荣禄迎进来，给他使个眼色，叫人把他那三个心腹押了出去。荣禄年初给慈禧太后拟定了惩处犬首的上谕以后，就被慈禧派出京师去打探京城里的消息。现在京城中大局已定，他便赶回西安向慈禧禀报，正赶上刚才的官司。荣禄进了屋，下了跪，见了礼，还没有开口，慈禧便问道，京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回禀老佛爷，自老佛爷斩杀惩处了犬首以后，洋人的气已经渐渐平息，谈判气氛也比之前缓和了好多，但是洋人极其狡猾，实在不好对付，幸亏庆亲王和李中堂尽力斡旋，目前大局已定，我方接受议和大纲，与西方十一国订立合约，洋人立即从京市撤出，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京市了。慈禧听到洋人撤兵了，心里宽敞了许多，接着又问，宫里的情形怎么样啊？宫中有的殿堂被洋人毁坏，但大部分皆完好无损，被毁的殿堂李中堂正让人赶修呢。这下慈禧太后放心了，北京的局势稳定，皇宫也正在修复，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马上又要和以前一样蔚蓝了。只要洋兵一撤离北京，条约一签订，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回京师了。其实易匡和李鸿章与洋人谈判真是漫长而艰苦，从光绪26年8月开始，时断时续，时紧时松。洋人达到北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瓜分中国，从中国掠夺资源，从而灭亡中国。他们打进了北京城，占领了皇宫，就等着清政府派人和他们谈判。清政府立即派出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作为全权议和大臣，与西方十一国谈判。刚开始奕匡和李鸿章对洋人的态度比较强硬，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处置主战派的大臣，洋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把这情况报告给慈禧太后。于是慈禧就改变了对载漪、载勋、刚毅等人的态度， 十月初，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使臣提出议和大纲，条件极其的苛刻，一匡李鸿章不敢自作主张，于是把议和大纲和洋人列出的要求处罚的中国官员的名单转呈给慈禧。慈禧无奈，只好在年末下上谕，第二年初就处死所谓的拳手，这样才给谈判铺平了道路。西方列强同意与清政府和解，得到了和解的准信儿，荣禄便急急地从京师赶回西安，向老佛爷报喜。可谁知啊，老佛爷却被贩运鸦片的事情弄得闷闷不乐。听了荣禄的平安喜信儿，慈禧才稍稍地平息了怒气。慈禧知道荣禄与李莲英关系非常的好，这个案子交给荣禄处理再合适不过了，他一定能够从中周旋解救李莲英。于是便当着岑春轩的面对荣禄说：荣禄啊，大内的几个小太监不听管教，竟借着到山西采买猴头之鸡，私贩烟土，被岑巡抚抓获了。我这心里啊，事情比较多，很烦。你呀，去处理吧。就这样，把生杀夺予的权利交给荣禄了。这正是李莲英求之不得的。 遵旨。 荣禄已经领会其中意思，更清楚自己刚进门时李莲英那个眼神的意思，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荣禄啊，你这大老远的回来，先回去歇息歇息吧。 谢太后关怀。 岑巡抚啊，亏你对我大清如此忠心，我一定要奖赏你，你先回去吧。慈禧转过脸来对岑春轩说着，岑春轩也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和荣禄一起出了行宫。看看他们都走了，慈禧太后叫住了李莲英：莲英啊，你过来。李莲英垂着头走过来，跪到慈禧面前：莲英，你老实告诉我，这私贩鸦片的事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老佛爷，奴才该死。 你呀，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怎么忍心叫你死呢？只是这案子我已经完全交给荣禄去办了，就看他想不想让你死呢。慈禧太后弦外有音，话中有意的。李莲英是何等角色，难道还不明白？他赶快向慈禧太后磕头不止，说道： 多谢老佛爷，多谢老佛爷。 行了，起来吧，我也困了，想自个儿待一会儿。你去办你的事吧。说完，慈禧太后闭上了眼睛。李莲英感激不尽，再叩着头爬起来退了出去。李莲英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匆匆地准备去了。当天夜里，在荣禄寓所的摆设讲究的客厅里，灯火通明，客厅显然是刚收拾过，窗明几净，桌椅油漆锃亮，酒具茶具焕然一新，好像要迎接什么贵宾。荣禄捻着胡须，眯放着眼睛，悠闲地品着茶。院子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荣禄便站起来迎了出去，来者正是李莲英。 李总管，我就知道你今晚要来，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来，快进屋。 李莲英进了屋，奉宾主落了座，荣禄便说：“卑职从京里回来，顺便捎来几瓶好酒。大总管难得到寒舍一次，今儿个可是痛痛快快的喝上几盅。”李莲英只是笑了笑，没有吭声。不多时，酒菜上齐，荣禄频频的让酒：“来来来，大总管，咱俩快一年没一起喝酒了，今天多喝点。”李莲英知道荣禄的脾气，李莲英自己呢，只是一个劲儿的和荣禄对饮，并没有说话。多喝了几杯，荣禄的脸也红了起来，话也多了。他停下喝酒，拿起了旱烟袋抽烟，解闷。李莲英看了看他，笑嘻嘻地说：“堂堂大清中堂大人，竟用如此的破旧旱烟袋。”荣禄的旱烟袋啊，确实是又破又旧，可是几十年了，用惯了，不舍得换。听李莲英这么一说，他回了一句：“我呀，就有几个爱好，哎，这旧的呀，就是喜欢。”说完，朝着李莲英笑了笑。李莲英伸手从后腰上，把别在腰带上的那杆旱烟袋抽了出来，往荣禄面前一递，说道：“这才是你用的烟袋，你看这嘴子，啊，你看。”荣禄接过李莲英递过的旱烟袋，端详了许久，才蹦出了一句话：“好，好东西，我抽了这么多年烟，这么好的烟袋可是头一回见。哎呦，你看这绿玛瑙嘴子，再看这精致的烟锅，哎呦。”荣禄真是爱不释手。李莲英显得非常慷慨，说道：“这是别人送我的，我烟瘾不大，这么好的东西我也舍不得用，既然中堂喜欢，那就送给中堂了，如此就多谢大总管。”荣禄也知道不拿白不拿：“荣中堂，我好倒霉啊。”李莲英把话题转入正题了：“那三个小子私贩鸦片，被岑春轩这个王八蛋给抓住了。那岑春轩由于上次给老佛爷找兵没找着，倒让我给找着，就一直记恨我。这次可给他创造了一个复仇的机会，对那三个小子严刑拷打，逼着他们招出我来，好置我于死地。现在老佛爷把这个案子交给中堂大人处置，我李莲英的性命全在中堂大人掌握之中啊，还望中堂大人多多照应。”说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总管放心，岑春轩这小子我也早就看不惯他，对老佛爷那么好，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荣禄不给大总管出口气，不整整这个王八蛋，那才怪呢。多谢中堂。李莲英起身告辞，被荣禄拦住了：“哎，大总管难得到寒舍一叙，多坐会儿无妨，回去晚了老佛爷要怪罪的。”荣禄再没有拦住。李莲英道了声打扰，便出门回行宫去了。过了几天，荣禄重新审问抓获的三名太监，欺骗他们如果不供出李莲英，就保证免其一死，所以范平等写出贩运烟土与李莲英毫无关系的供词。荣禄把供词交给慈禧，慈禧下令斩杀了三名太监，李莲英当然逍遥法外。岑春轩听到此事以后非常气愤，来找慈禧评理。他一见到慈禧便说：“老佛爷，微臣以为贩运烟土之事李总管也有责任，应该受到一定的处罚。”慈禧太后淡淡地说：“这是荣中堂审问得的供词，这是三名罪犯亲笔所书，你自己拿去看吧。”说着把供词扔到地上。“ 可是微臣前日所得供词。”“ 岑春轩， 李莲英是我身边的人，我对她的言行一概尽知。你身为陕西巡抚，竟不知何处有兵，让李莲英给找到了，你是不是记恨她呢？ 微臣不敢，微臣只求老佛爷能够秉公处置此案。 大胆，敢在我面前顶嘴！念你昔日护驾有功，在此间又尽心的供奉，不治你罪，仅调你为广西巡抚，即日启程，赶赴广西。慈禧太后没有惩处李莲英，却把岑春轩给调走了。岑春轩闻听此言，心里这个不是滋味。但是太后承命已经说出来，他只有谢恩的份儿。岑春轩含着恨，收拾行装，前往广西救人。临行前暗暗发誓：李莲英啊，李莲英，你等着，有朝一日你岑大爷一定杀了你。光绪27年7月25日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日子。这天，清政府全权代表易匡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国11国公使，在最后的协定书上签了字，辛丑各国合约签订了。这个条约可以说是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洋鬼子们向清政府勒索了巨额的赔款，中国要向列强赔偿海关银两4亿5000万两，要求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亿8000多万两。为了保护外国使臣安全，要求划东郊民巷为使馆区，规定华人不能居住在内。岂有此理，中国的地方竟不许中国人住。更有甚者，要求清政府允许其在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沿线驻兵。可恨的洋人，要求清政府保证中国民众不再敌视洋人、绞杀洋人，并且要求清政府派人到德国和日本去道歉。同时，洋鬼子又在外交、通商等事情上宰割中国。这样一来，我们的沿海全都让洋人给占了，大部分的铁路让洋鬼子占了，做生意的自由让洋鬼子给剥夺了。我们的民族在呻吟，我们的国土在分崩，我们的祖国在默默地流泪。一条东方巨龙，一头沉睡的雄狮，你何时才能惊醒？何时才能腾飞呢？现在竟然遭人如此的欺辱，却不动声色。这种不动声色，可不是有涵养的表现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呼唤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